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啊，系咯，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 仲讲有冇错？ 仲讲任冠希有冇错啊？ 冇错， 冇错，冇错， 唔系我哇！睇完佢寻日嗰个记者招待会，我真系觉得佢系完全冇错嘅。 系啊， 佢对香港作出嘅贡献实在太 好啦， 太大啦！佢只系一个神嚟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以后应该由下年开始1月27号咧，应该系 放假嘅， 放假嘅，纪念呢个 Edison 嘅，真系系啊， 系一个神嚟嘅 Edison，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首先就系佢嗰个。他用一個全英文的 present 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直情係香港政府係應該頒個勳章俾佢，佢係提升咗香港嘅國際地位， 英語教學。 即係大家去諗住，喂大佬應該唔係廣東話就，即係你知咧香港啲打板藝人㗎啦，即係講埋曬嗰啲唔鹹淡嗰啲咁嘅普通話嗰啲咧，喂佢講英文喎，即係其實佢尋日話佢俾個信息話俾你聽咯，嗱我就退出。香港嘅娛樂圈， 括弧香港啊， 係咧， 因為佢已經唔係香港，係 啦， 覺得自己， 我係荷里活嘅，我就進軍荷里活。係 啊，大佬，我拍蝙蝠俠 啦，我講英文啦， 梗係咯。 其實佢，我覺得佢係有骨嘅，即係佢講啲嘢咧係俾香港嘅傳媒聽嘅，即係話俾你聽，你班友玩我咁耐，以後嚇、啊、第日我第日他招我。 我以後會收你蘋果啊、東州嗰啲咁樣 啊。 我以後咧，去華爾街日報嗰啲訪問我咪做咯。 你就嚟 California 揾我咯， 係咯， 你揾我咯，係啊。我已經係第日就會係一個國際巨星咯。 我拍蝙蝠俠㗎嘛， call翻去外國啲傳媒啲 新聞先啦。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尋日即係 make 一個英文 speech 啊，即係佢直情係將香港成個地位提高，即係等所有啲外國人就覺得哇，哦原來。即係真真正正今次感受到啦，即係香港回歸之後咧，我哋係同大陸係唔同嘅。 係， 我哋啲明星咧，話佢講口流利嘅英文。 但係咪先？你話 Katy 嘅偶像嚟啊，大佬，你唔好得大威我偶像先，你知 邊個偶像？ 我偶像 邊個大威佢啊？ 你有少少啦。 我冇底位，我真係冇底位佢。我而家真係 神嚟啊 ，Edison。 我都話你當係偶像，我淨當係神。我比你嘅層次係再高一級嘅。 慘啊，真係。 你知唔知？ 你 真係我繼續支持佢啊！ 你要體諒我哋啊！我哋嘅神 Edison 啊！咁樣佢係讀返書㗎嘛，佢喺加拿大㗎嘛， 唔係 講廣東話，我都原諒咗佢㗎喇。 你嗱，我覺得我自己有我諗法，我諗法就係呢，我今日有啲朋友都係咁講，佢讀返書㗎嘛，佢係講英文，但我覺得唔係啊，我覺得名串香港傳媒係特登講英文㗎。即係成個記者招待會，首先即係要講好多嘢講，其實我覺得首先喺個包裝度，第一你一定會將呢個招待會同上一次嬌個嗰個 比較啦， 你就已經哇呢、這個層次高咗好多啊！首先即係嗱， 唔係我唔想係即係特首嗰啲記者招待會咁 啊！我真係以為有領導人嚟咗啊！ 係啊，嗱你睇下上一次嗰、那個。开记者招待会嘅地点喺间茶楼 啊！ 今次喂大佬嗰度话晒粗粗地演唱会 嘅 ，I F G 嚟噶嘛？ 开个唔系九龙湾，我唔喺香港都知啦，你就 系 啊 ！I F G 系情场 O K， 系咁嗱个层次高好多，同埋你睇成个嗰边佢嗰边 speech 啦，同阿 Jo 嗰疑似 Jo 嗰边系争好远啦，有水准好多，人哋讲英文， 佢真系 同埋你睇就唔系净系睇佢一个人啊，你要睇嘅就系佢幕后嗰个 team 去做呢个招待会，即系一。一个是英皇，一个是横亚， 两件事 咯。我唔想嗱，个系有咩分别咧？我唔使喺度讲啦，因为我惊俾人打。因为你知系有啲系有啲咩？ 我明啊，明 啊，明啊。咁但系总之我话俾你听，两个层次啦，即系唔好净系睇嗰个 artist 咯。咁同埋就即系，我觉得系咯，同埋佢嘅表现好好啦，即系嗰边 speech 啊又道晒歉啦，又成。即系虽然我觉得佢真系唔需要同我道歉啊，我会继续即系支持佢。 系啊，我应该要我继续发放同埋浏览啊。 佢最后一句佢话 give me a chance 嘛 ，I of course I will give you a chance。 我俾 你係應該要繼續做一個即係拍多啲好嘅作品出嚟。 Sorry， 你 give me a chance 係同我講啊，俾啲機會我睇下啊，大佬。 係啊，總之即係我覺得係冇得彈啊，阿 Edison 真係冇得彈咯。 你既然真係做慈善嘅以後，即係學我哋又 戰南討論區嗰度咧，有個網友講：你慈善就攞啲相出嚟睇啊，拍賣我都滯，我真係聽。攞啲分出嚟拍賣，我哋攞啲。 講嘅慈善咪就係咁樣咯。 啊，即係喺網上攞啲分出嚟拍賣。係 啊，唔係，但做一樣嘢，我覺得佢有啲手尾要搞埋啦。即係嗱，佢首先佢認咗嗰啲相係佢影㗎啦。 唔係，佢認咗影嘅。 係佢影。 佢講係有部分係佢影嘅。咦？ 佢冇講部分啊， 有啊， 唔係係啊，佢話 I admit that most of the photos 係啊，即係佢話佢承認大部分相 啊，大部分影嘅，即係小部分咧有另外有第三者參加。 佢呢啲係佢講佢保障佢自己嘅，保佢講大部分 都冇乜問題。呢個我覺得問題邊度咧？ 你聽清楚個 point， 佢話有大部分係佢影嘅，即係小部分唔係佢影嘅，即係有第三者在場啊。 系，唔系我想讲嘅意思就系咁啊！嗱，因为寻日佢讲完话大部分所有影之后咧，即系跟住嗰啲咩我睇无线新闻、亚视新闻啦，因为我喺大陆咁啊，跟住嗰啲咩学者啊，啲乜乜春咪又出晒。 啊，刘瑞兆有冇讲？ 咁刘瑞兆冇 啦嘛， 有啲咩香港大嗰啲？咁唔系佢就讲个版权嘅问题啊嘛，即系话嗰啲乜州乜州咧嗰个版权问题啊嘛。嗱，咁我首先我觉得第一就因为佢之前冇影嗰啲相啊嘛，咁所以嗰啲乜州乜州冇问题啦。咁但系跟住如果再 post 嗰啲相就有版权问题。要 claim 钱噶嘛，但我覺得佢有啲手尾要搞埋咯，就係你頭先講嘅嘢，因為佢只 admit most of the photos 啊嘛，即係大部分相啊嘛，咁可能有啲相唔係佢影啊嘛，咁同埋就係、是、喂，你佢應該要做多少少嘢咯，因為咧首先佢咪揾胡關理羅出嗰、那個律師信啊嘛，嚟即係 official 講呢樣嘢，但係佢應該咧就叫胡關理羅先執翻啲手尾 ，amend 翻佢咧，大概 廿張相 係，唔係首先第一樣嘢要做就係28號咧，佢透過胡關。你来出嗰个律师信，就话佢想系移花接木，佢咩俾人恶意整蛊，感到好动心嗰啲。 呢个系 呢个就唔该 嗰边出嘅咩？ 系 系啦 ，Edison 出， 你唔系 阿神出噶，阿神就揾胡关李罗出。 你要澄清翻呢件事。 喂，但系你如果要再揾胡关李罗出多，而家又出封信，就话嗰啲相系你系有版权嘅问题，唔该你就执翻嗰封信先，因为喂，但系呢个公信力问题。 系啦， 喂，1月28號你话啲相系假嘅，而家你又话真，咁你梗系要讲翻即系道歉先啦。系咪先？ 真系好明显啊！杰斯一句有骨啊，仲话佢 唔系啊！我系为佢好啊，因为喂大佬，即系跟住阿奇拿兄可能继续仲有想放噶嘛，即系呢个真系日后咧有好多利益瓜葛噶。咁你要搞清楚，同埋第二样要搞清楚就你净系你一个人话嗰啲相系你影唔得噶嘛？咁你影啲相嘅有 model 啊嘛？咁嗰啲 model 起码嗰七星伴月，咁都起码要走翻几个出嚟认下头。先啦，咪一阵阿柠檬兄又话，喂，佢想你话你影啫，我噶可以话我影啊， 我自己。 阿柠檬话，屌你打话，阿疑似 PG 嗰啲系我影嘅大佬，你估？喂，唔好乱咁样，系啦，你阿牛哥都可以走出嚟话你影噶，而家 唔系啊，而家 讲唔得噶嘛，就咁讲，你一定要即系要攞多啲 证据话， 攞啲证据出嚟，即系令到件事成件事，即系 concrete 一啲，即系令到成个嘢真系你影啦，冇走鸡啦，咁咪第日咪坐喺度收钱咯，系真系有版权噶嘛。大佬 死咯！我喺大陸用20蚊買嗰隻碟，咪 好似你撲街啊！ 係 嚇、啊、你係啊！你想講就係你千祈唔好講你咪喺度嚇！你而家大陸都拉人啊！ 有條片喎、啊，但係 嚇。哇！大陸開始做嘢啦， 係咩？你知唔知死咯！我攞嗰條片， 網站而家網站驚到騰騰震。 我就唔好驚嘅啫，因為我唔會，我唔知擺邊度咯，抌咗咯，好似俾我俾一件啲嘢 燒毀咗。 我頂你啊！你幾時又俾我啊，大佬？ 我真係好笑嘢俾你啊！我買一隻碟啊，廿皮真係抌春抌到暈。 我係 首先想我有賣曬 係。 咁我話多條片喎，仆街老虎蟹都買啦， 啊唔係我 嗰個係疑真係疑似 Bobo， 我係嗰啲同嗰啲學者差唔多㗎，我通常係嗰啲睇完就抌咗㗎啦， 啊因為靠幻想啊， 係， 我想講下我買嗰隻碟啊，嚇佢話有條Bobo 嘅片咧。哇幾撚假 啊。以前嗰啲 MTV 係咪唔係講返啊。即都係片嚟㗎。 即係片嚟嘅，都係色情片嚟嘅。但係呢 算好啦。 嗰條女真係有少少。 日本 AV 嚟嘅。 真係睇過喎。 喂有好多日本 AV 都同阿 Bobo 樣差 唔多。 後嚟執條咗。 我搵嗰條片嚟困鳩我。 唔係個主角扇子嘻嘻先。 吓唔使碌嘢扇咪得囉。 都唔似好。 你又唔係加藤英喎，我又唔我真係唔識嗰條友啊，但係話真俾你聽，但係嗰真係俾人跣咗咯，我覺得。 咪真係奉勸依家啲網友啊，大陸唔好買片啊，唔好買， 唔好買，真係唔好買，真係嗰廿皮呃鳩你啊，嗰四百張唔係咁難揾嘅啫，天涯海角都揾到啦，係咪先？係 啊，咁同埋 天涯海角都揾到啦， 天涯海角而家都揾唔到啦， 係咩？係 咩？梗係真係風聲血淚啊， 上面都 做嘢啦，大陸。 咦？大陸咁講知識版權嘅咩？ 咩啊？ 知識版權嘅咩？ 唔係，除咗講知識版權之外，而家就講緊放淫攝相嗰個問題啊嘛。 不過唔係咁， 即係大陸個，我即係而家到而家呢個時候咧，大陸嗰邊就會覺得，即係喂，我哋一定要做，其實都正常嘅，就係喂，我哋都要做翻啲嘢噶嘛。唔、係因為你而家喂大佬，直情係好似肆無忌憚。 佢通常一以淫 所有 做嘢㗎啦， 頭都係喺大陸嚟嘅。我大佬國家嗰個顏面何存啦、啊？係咪先？梗係要係咁以都捉翻幾條友制下期噶嘛？呢啲嘢正常嘅，即係都 我都係覺得，我係覺得好大鑊。如果下次咧，下次話。啊，行過東門咁樣，嗰條友話有新片啊，唔通我又要塞廿蚊去買？ 不過唔使 買嘅，二次張 唔好即係都要等一排㗎啦，即係唔會咁快再有新上出㗎啦、因為呢排風聲真係緊啊嘛，咁同埋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阿神開完個叫者招待會，暫時講呢基本上 都完咗先， 高暫告一段落啦，即係又唔叫完嘅。 喂，咁啊，好老實喎，嗰日咧我同我哋戰南俱樂部個老頂啦，admin 啦 ，admin 啊，靠靠靠三條友咁樣，靠靠一個人嚟噶嘛，佢名叫靠，唔知點解咁傻，咁樣我同佢傾偈話，喂，而家係不雅啫，或者有版權啫，佢告我侵犯版權，我可以即係而家我 有得打㗎， 我而家可以照貼㗎喎，講真， 可以有得打㗎， 因為你冇呢單嘢會好奇你啊，如果你真係要打咧，喂大佬真係揾。即係可以揾，唔係淨係阿神一個講㗎，我揾撚曬嗰七星門院出嚟呢， 係 啦，你又要證明開庭都幾係，即係個場面都幾宏偉㗎， 即係當入面應該 係阿姐嗰 度，應該都要認先得㗎嘛， 好似係星期三咁樣，我同阿靠飲茶傾偈，我話喂，而家係不雅咗喎。不雅其實我討論區可以貼嘅，我頂係版權嘅， 唔係因為同埋 你再諗下先，喂，我討論閉討論區好多相都冇得其他人同意㗎啦，係咪先？咁講真，一向犯緊㗎啦。 如果要打就大把 point 同佢打啦。 真係有得搞喎。 係啊，即係同埋我舉多個例子就話，你如果你譬如話啊，你話你即係如果佢真係傻到話走去坐乜州乜州嗰啲，喂大佬人哋之前 post 佢，唔係人哋之前用嗰啲相嘅時候，全部係講嗰啲相係假㗎嘛，係因為你都話係假， 唔係你話係假㗎嘛， 冇人認係真㗎嘛， 係咯， 係啊， 咁你冇格，咁你告咩啫？冇得告喎。其實你咁樣係咪先？ 咁啊，同埋就係、是、可以講下就係尋日嗰個記招嗰個虛撼啦。即係我喺大陸唔知我 你見到幾多差佬啊？我見到好多差佬， 真係一流喎！就係覺得係，我就係覺得嚇 呢個係神啊 ，Michael Jackson 咁啊！ 我覺得如果我係曾蔭權，我有少妒忌咯。係 咯。 咁同埋係啊，你會唔會先？即係妒忌 喎。你考慮嘅情況，我當日咧。港民版、娛樂版、可能財經版都喺度， 係， 因為咧啲人貴喺睇相咧，唔計炒股票。 電視有直播啊，哥， 係曬啦！喺個電視畫面度，我就諗，上一個有咁嘅排場嘅人係邊個咧？我諗唔到，即係香港啊！ 上一次好似温家寶嚟咁上下啦， 温家寶有咁勁， 都未必 冇咁勁。 喂， 屌，温家寶左呢右呢嘅啫嘛，最 温家寶到娛樂版啦， 就係咯，就走嚟啦，版面啦， 你公布啲咩走出嚟咁樣開個記者招待會都冇咁多人睇啦。 咁啊，唔係同埋我又仲有覺得樣嘢咯，我覺得即係特區政府咧，真係唔好歧視阿神咯。即係我覺得嗱，阿肥姐咁啊，阿特首都出嚟慰問啦。喂，大佬你真係～你呢個後生仔，係咪先為香港做 咁勇敢企出嚟啊？ 為香港咁做咁多嘢，喂你屌一句鼓勵嘅説話都 應該整個大紙巾俾 你，應該都要唔 追加啦，追加啦， 喂唔係係， 喂陳死咗之後追加啦， 追加算啦，你咪有行出嚟，喂對住啲記者慰問兩聲啊，係咪先？阿肥姐你都慰問啊，喂真係打好唔公道，真係做好多嘢喎。 係咁你阿曾蔭權只話呢個係開心果，我多年嘅集體回憶咁上下啲咩啦，咁咩成話呢個係我哋嘅性嘅支持支柱。 喂佢真係當佢自己係香港人嘅話實。 係囉。 佢尋日佢話我退出香港娛樂圈。 係囉。 喂呢、這個真係好威嘅。 幾撚緊要 啦。幾撚緊要。佢唔係話我退出深圳娛樂圈啊湖南娛樂圈啊或者係長沙娛樂圈啊咁樣佢冇講呢啲啊。 唔係佢有少令我 到。港娛樂 圈。佢有令我少妒忌㗎真係。 幾大香港娛樂圈。 咁加起人就 搞到俾佢搞到。 之前嗰啲以北嗰啲 地方是一娛樂城嘅啫。 唔係，即係都雖然我相信日後咧，即係唔使隔幾個月後，可能喺湖南衛視你會見到阿希哥玩遊戲㗎啦。咁即係咁，佢都冇錯啊！佢真係話退出香港娛樂圈啫嘛。 人哋係咪 CEO？咁家產我又俾人叫 CEO 咯， 啊 屌都有少妒忌啦，開始 唔係啊，即係 睇緊 我嘅嘢。人哋退咗香港娛樂圈咧， 係咯， 就可能喺世界各地嗰度發放。我退咗香港嘅討論區咧，咁就屌 你 嗰個以後都冇啦。 你上次單嘢邊有佢咁虛荣啫？係咪先？係人哋都做過你啦， 唉，真係大鑊。 所以我即係我覺得阿特首下禮拜應該出嚟講幾句嘢咯，即係鼓勵下佢嘅，因為佢真係 即係年輕人係唔怕失敗嘅， 佢係為香港 表揚添啦， 直情係啊。直情係一個 勇敢企出嚟，係嘛？ 係咯， 承認曬啲相係真嘅，即係我影嘅， 即係大部分佢影嘅。 由而家開始，大哥應該行穩埋一邊啦。 係啊， 即係以後咧講香港啲嘢咧，就阿神出嚟搞掂。 多然， 佢直情係一個 icon， 一個 Hong Kong 嘅一個 icon， 新一代嘅香港嘅 icon 嚟嘅。 係咯， 所以咧， 贏曬啊呢鋪嘢， 即係啱啊！你地址唔喺度唔緊要， 仲有 Ed， 仲有 Edison， 係咪先？仲有死咗一個 Edison， 阿俊文話咧，仲有千千萬萬個 Edison， 唔係。嗱，佢話 Edison 都係一樣噶，Edison 都係一樣啊！你唔好睇小阿神啊，神識分身噶嘛， 咁犀利係 咯， 啊奇乃咁 ，OK。咁講啊，講神講得咁樣啦，差唔多啦，係嘛？ 係唔好講得太多啊！ 我 涉足佢啊！ 我都要透露少少 啦，到此為止啦。 咁啊，隔離台啦啊，蕭山咧就委派我咧做呢個啫啫鑑證組啊。 是 啊 ,CSM 啦。剛才不是這樣說的，是說張張的，搞錯啊。 二次陳冠希賓州鑑證組。 直凡尼亞州鑑證事件全名鑑證。 犯罪現場。 鑑證事件。 賓州鑑證組呢我已經約了一些性工作者呢。 富有經驗的。 佢年紀大過我話聲你佢見鋸呢話聲你呢 咩有啲有個專業係驗鋸嘅咩 佢見鋸呢 鋸可能多過你用牙籤㗎嘛 佢得見鋸多你用牙籤 喎。 但個佢 梗係啦我見鮑魚多啲㗎嘛大佬黐線 多年 我點會見鋸多啲啫 佢一日可以見四條鋸 係 咁佢做咗幾十年啦。 是 或者一年365日扣返佢要停呢咁都係300幾日。 是 300日佢都十幾二十年咁就3000幾日每日見4萬幾條。咩真鑽假鑽係咪包皮過長啊呢我理論上係完全逃唔過佢法眼嘅。 是 我已經有咗啦。咁樣應該呢仲有 好下一集係咪 係咪應該下一集亦都同阿 My Video 聯播。即係買 video 呢就當係一個特別節目。嗰一次 界啦買 video 啊。 唔係啊等我又冇辦法啦呢鑊話即係我下一定借買 video 嚟做呢個。 應該聯播嘅。咁 唔 張咁大件事。 我用買 video 嚟肯定我哋買個 ad 廣告啊。最緊要難得啊嘛老蕭。真係老蕭叫㗎嘛大佬。 其他傳媒做過。 係囉。係囉。 你第一個。 我開風氣之書。 底下就有人 講 啦。 直 接聯播啦。 一早要研究呢啲嘢。 係囉。 喺九龍灣嗰度做啊。 直接去買威嗰度做啊。 我call埋差佬幫你。 好啊。 即係大佬要保護你。 幫住我嘛大佬係咪先。即 係。唔使用英文做。好大鑊。 咁我用普通話做囉。或者係先。 係囉。 約咗啦。咁應該理論上都係我唔知邊日錄啦 下集啦 下集應該出到街㗎啦出唔到嘅就再下集啦吓我哋講呢啲應該唔會太悶嘅而且 唔悶有阿神 記住係第一個女性 都唔悶啦嘛 係第一個女性上嚟戰男手機講嘢大佬 萬眾期待 萬眾期待 仲要講啫添 即係我 講神啫喎 所以我咪我咪成日話佢師姐睇下嗰日可唔可以唔喺長安唔喺深圳唔喺東莞唔喺上海你嚟呢度灣仔我做一集啊 到時睇睇啊 睇 睇啊 到時我將兩條鑽因為而家講緊 將我同你條鑽 唔係將我偶像你個神你個偶像 比一比 因為話 點比啊大佬 因為呢因為有幾幅相呢佢條鑽係唔同樣嘅 係 有人話呢一條鑽就割咗包皮嘅。 喔呢個。 有條鑽就冇割包皮嘅。 因為我就專注咗喺啲鮑魚度。 OK。咁呢就話某程度可能係玩緊 3P。 係。 就係多膠多雜膠嚟嘅。咁如果證實到即係如果以阿老雀啦就叫做老雀可以分析到有兩條鑽呢係唔同人呢 喂，新聞就喺我哋呢度出嚟話聲， 好似達文西密碼咁樣。 係啊，而家我要追追鑑證組 ，OK， 好。 點話第一節完未？ 第一節未完啦，仲有五分鐘。所以有啲咩講下咧？ 仲有即係關於阿神啊？ 唔係阿神啦，講下你先啦。 講我啊， 你唔講我有嘢問㗎啦。 你嗰個賽後報告好長喎。 我賽後報告就留翻下一節先啦。我講講我哋三月一號， 三月一號足球事件。 撲你個街挑戰啊！ 挑戰你啦，你咁臭串大佬，點頂啊？ 人手夠，喂先嗱，人手夠唔夠先？ 唔係嗱，依家咧， 我串咯。 依家咧， 我零 不嬲都係超串嘅啫，我哋呢啲好低調噶嘛。 要對付呢啲咩萬二龍，我哋咩黐線嘅屌，點入到我波嘅？ 除咗阿神之外，第二個偶像就係有 CO 噶啦，我哋知道。 咁啊係，咁啊係。 夠人數未啊？ 依家就12個，如果冇人放飛機嘅話咧，都可以開得成。 嗱，我警告我戰狼手鏡網民啊！你撐我嘅，屌你都唔係撚閃。 唔係嗰陣時冇 嘅。你撐下兔仔佢都可以閃，唔撚緊要啊。 純粹理解我個閃啫嘛，冇人閃。 唔止都有個閃嚇。 咁其實但係我覺得理想啲就好玩啲啊，即係有啲如果有朋友佢即係有啲可以 有兄弟姊妹嘅。 兄弟姊妹，姊妹唔去啊？ 姊妹唔去。我都 足係嘛？ 我曾經我 足啊嘛。 我曾經 同馬士一樣冇分男女。 我曾經我哋嗰度就要著泳衣嘅。 我曾經同我 三點式嘅，即係一定係兩點。 我曾經同蓋邦咧踢過一場足球賽咧，咁對手咧你都踢過啦，對手係有個香港女子組同我踢啊。 我真係試過同女仔。 佢射我唔入啊！咁 我試過幾次嘅都， 唔係因為。同女仔踢波就有少少 咁啊 ，call 啲 friend 嚟啦，咁啊最好有21個咧，玩下跟隊啊，仲過癮啦。 係， 奔三隊係嘛？ 三月一號邊度啊？ 三月一號 啲地點時間。 嗱，個時間就衰啲啊，即係朝頭早11點至12點半， 神操啊， 神操啊，大家係咪早啲起身操一操啊？釜山道咁啊，真草嚟嘅，咁啊得個細場嚟嘅， 自備波撥。 自地 球衣就有得提供， 球衣就你哋唔帶可以提供嘅。咁如果帶就，如果你兩邊都想玩嘅，或者穩陣啲就帶紅白各一啦。 嗯 ，OK， 得。 如果唔係就唔帶都得噶啦。咁其他嘢就自備啦。 11點至幾點啊？ 11點至12點半。 12點半 收費啦， 一個半鐘頭。 收費暫定就20蚊啦，係啊，暫定20蚊。其實如果 跌咗 出齊人可以唔使嘅 ，OK， 可以唔使嘅，應該10蚊都可以收到貨嘅。 咁唔使啦， 因為佢唔使開燈個場平啊。 設定20蚊啦，設定20蚊啦，啊冇到時間。 有多就飲美水。 有多又係啦。 有多贊助戰南北上啊。 唔係咁啊，儲起佢先啦。咁唔係依家你嗰個，你依家對波嗰個都有盈餘嘅，有少少有幾 多盈餘？有幾多盈餘啊？話聲俾聽。喺度咧，我要多谢一啲帮我买 CD 嘅兄弟先。 系， 我都唔知点解啊！啲人唔知买做乜捻嘢。 系讲样讲嘢， 唔系另一种销售方法嚟啊！呢啲 真系唔知买做乜嘢。 系， 你话你撑我买一隻就够啦。啊，唔加睇一，你买三隻，有两个买两隻 嘛。 喂，攞上深圳派啊，可能啊。 我 深圳卖啊，可能。 我都唔知啊。 你买得太平啊？ 系咪先？即系话咁样，除咗啲单单得叮叮啊，咁样我都。我將我手頭上現有嘅 CD， 我買剩兩隻，買剩兩隻，咁樣如買埋呢兩隻咧，我諗啊十年廿年，我先有時間去再 係啊！你吸出嚟好快， 好撚難噶， 喂咁衰啊！你真係 你知唔知啊？ 生意都唔做 啊！我咧，我 怪得你做唔到啊！ 我琴日咧， 你阿神幾勤力？ 我琴日一個仙都冇啊！唔係我剩翻100-200蚊，冇錢嘅，我真係咗100-200蚊啫，跟住因為。星期六 使啊！你揸住 CD 咪钱咯。 星期六有啲钱要用啊，咁啊，扑街点算咧？咁我攞睇翻啲 PM， 咦？呢个话买，嗰个话买，咪全部开出嚟咯。 即刻 套现到啊，大佬！ 急啊！ 星期六我 扑街唔做嘢啦， 即刻星期六就钱使啦。 追到你， 我唔逼咧，我真系唔会做啊。咁 OK 啦， 嗰啲等咗好耐，人哋 PM 咗你好耐 嘅，有我嗰只 有冷静嚟， 有一隻买一隻嘅啫，咁样啊，咁啊约咗出去啊，唔知边，我唔好记得睇，即系呢样，因为太即系呢样嘢都系熟买啊，咁佢话你而家先搵我，我以为你忘记咗我啲 发行网有问题啊，你啊点啫？你要搵个发行商啊，真系要 啊，仲要讲讲先 系 有啲大陸嘅網民咧就認為咧99太貴，咁其實咧呢個價錢我唔會改噶啦，嚇唔會改噶啦，因為咧對一啲即係俾一嚿水，仲係俾人民幣，佢有啲香港嘅網友係俾一嚿水仲人民幣，係連續買三隻， 佢係俾300蚊人民幣我買三隻 CD， 連找錢都唔使 嘅。 係咁、啊、如果對佢哋就唔公平嘅。咁、啊、如果譬如我或者有網友話30蚊佢幫我發行啦咁樣唔好意思啦我暫時唔考慮。 嗱、啊、呢個真係唔得㗎，我幫你講兩句。即係呢個係即係你喂每個人都有個即係好似阿神一樣㗎嘛。会有版权 的、 啊、版权是有价的大佬。 诶、哎，唔系先我一向咧都系知识公有化嘅，我唔会有版权嘅。 唔系你系啫，但我觉得我讲即系我讲翻系公道 说话。即系如果你系认为太贵， 系啊， 有人可以喺出边发放嘅，我完全只看只眼闭，我当睇唔到。我冇所谓，好真系好简单嘅， 你唔会攞 嘢去追究啊？我绝不追究，绝不追究。 因为佢唔识讲英文啊， 绝不追究。即系如果你哋系想自己发放而唔想用钱攞去，因为以前呢一样嘢都系 free 嘅，你即系周围去 download 嘅。而家我收钱系希望系你撑我啫，吓、 嗯、 咁、啊、样你哋系可以有办法攞到，或者自己，我甚至乎你哋自己印埋出去卖，我冇所谓。 哇 ，OK， 犀利 吓，但当然明谢下我啦。 唔怕 A 货啊！啲 我唔怕 A 货， 有一神啊！ 吓、 啊，诶、哎， 即系我 光环， 我唔希望 太光啊！ 因为又有啲大陆嘅网友咧，就认为真系太贵，你又太贵，你真系唔好买，真系唔好买。咁就你系支持我嘅，听我节目， 嗯， 或者再将来我有啲广告咧，系咁帮我点啊，吓、啊，咁我讨论区里边咧，可能将来卖 Google 嘅广告噶嘛，咁你系咁帮我揿，系咁帮我揿咧，我会爱上你咯，俾你咧，好简单嘅啫， 好 支持我，唔净止一种方法，有好多种方法，因为将来我仲有其他精品卖嘅、 嗯、 CD， 撑我你认为值嘅，又 啱嘅，即系譬如喺呢个网站度留句言支持下你，咁都系一种 支持。我都好开心啊，我都好开心啊，真系嘅，因为我有啲节目重温啊嗰啲咧，或者有时我可能俾人影下相啊，或者俾人 cap 咗出嚟嗰啲新闻嗰啲，见到我咧，你咪牛啊，见到你又好开心啊， 唔系咁样，即系讲开呢样，我都觉得好 touching 啊。嗱，即系我哋做咗咁多集节目啦、 嗯， 即系每一次你咪喺个你个网站嗰度，你会每一集你都有个即系话 down， 即系下载嗰、那个嗰条 thread 嘅、啊。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喂到今日都系，每一次出嚟咧，哇你嗰个梗有三四版系咁，多谢呢、這个多谢嗰、那个多谢咁样咧。 系啊， 系即系好，我觉得如果我系你就好 touching 啊。即系其实我攞咗算噶啦，即系你知道我哋啲戰佬，即系我 系噶， 得鬼行 reply， 但系即系有人 reply 嘅， 你都好 开 心嘅， 即系我好开心嘅， 有条 bad 啊， 四个字啫，叫杰斯仔， 我知，嗰啲唔好讲啊， 妒忌啊， 嗰啲唔好，哇，我都系弯车边啫，喺呢个，我系你嗰个，唔系，我喺呢个网站度只系一个寄生虫嚟嘅，系你喺啲新咗， 唔系，喂，大佬真系冇咗系好难做，或者好多嘢都难做， 唔系，但系即系我觉得嗰啲人系有心咯，即系嗰啲先抵赞咯，即系咁打两个字多谢，我即系觉得唔系灌水嚟呢啲。 但系有啲人打个符号俾人扣分嗰啲算啦， 呢啲系少部分啫。 我亦都相信上嚟撑我嗰啲唔系为啲咩分数啊，唔系为啲咩威望啊，唔系为金钱嘅。 系啊， 嗰啲 我都相信 都唔系真钱嚟嘅。 系啊， 我又唔会话你有啲咩威望啊，我会俾钱你嘅，系咪先？咁样如果点样都好啦，希望网友继续支持啦，转头翻嚟再倾。 OK 。